还是苦苦的恋着她。一向所有人撒谎，难道甜蜜叫我以为装？让我陷入的恩爱之中，有着矛盾成泪的心伤。你应该大声说拜拜，就算我眼泪流下来，这一段心碎受伤，就算多爱多希望了吧。大声说拜拜，人勇敢爱就勇敢，撒下未来，许多的心中有一天会再活过来。大声说拜拜，看究竟是谁离不开，别信手天长地久，爱就是来恰当的情话。大声说拜拜，你别怕自己没人爱，这世界还是精彩，你有何必单恋一枝花。要忘了他，曲曲折折过过冬天涯，谁不知道你都舍不下，还是苦苦的恋着他。你向所有人撒谎，难道甜蜜叫我以为装？让你陷入的恩爱之中，流着冒着胜利的心伤。你应该大声说拜拜，就算有眼泪流下来，这一段心碎收藏，就算的爱就死亡了吧。大声说拜拜，人勇敢爱就勇敢，撒下未来，许多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。大声说拜拜，看究竟是谁离不开，别回首，天长地久，爱就是来傻傻的情话。大声说拜拜，你别怕自己没人爱，这世界还是精彩，你有何必单恋一枝，单恋一枝，单恋一枝花。 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一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，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， 以史为镜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.3广播书场，

妒你。 930公交车，请扶好坐好。930公交车从三河出发，终点是北京杨家园，全程30站，首发时间4:30，末班车21:00。 由北京天安门向东行。